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3.5 摄氏度，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预计今天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呢将出现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请大家带上雨伞。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降水天气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所以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2级。紫外线的情况呢，因为今天云层比较厚，所以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路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从花香桥一直到南沙窝桥呢，全线都处于拥堵状况。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蔡虎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目前呢，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南三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木樨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呢，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我要回来了哈。 哎，昨儿你干嘛去了？ 昨儿我没干嘛去。 7月11号刚说完今年的这个人口世界人口日的主题啊，这个女性应该对自己好一点。第二天你就消失了， 给自己放个假不可以吗？ 哎、我好点， 我去完博会了。 什么叫玩博会啊？ 就是玩具博览大会。 哎呀，气死我了！ 真的是去玩了， 不是去玩了啊，去采访了。那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啊，2018年北京完博会呢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据说这次完博会呢特别丰富，有全球30多个国家的，还有地区的200多件玩具，全是新款啊，在那儿聚齐了。你看马上就放假了嘛，孩子们去吧，家长们掏钱吧。 这玩具特齐全吗？ 他们说齐全啊，到底真的是不是齐全，这个可能个人有个人的好恶吧。 什么空竹啊，陀螺呀，打冰盏儿，这东西都有吗？ 这事儿你甭想，这事儿都没有啊，你这是全球的完博会嘛。据说呢这个完博会呢还有在今天和明天举行一些跟吉尼斯挑战世界纪录有关的活动 啊， 比如说30秒用乐高积木搭最高的十字塔，用最快的时间分拣30个彩色玩具等等啊，应该还是挺好玩的。但我估计，是不是人也挺多的，扎堆哈？ 对，这又放假了，你想孩子们，这肯定这只要听着这个信儿。家长您要是不想带孩子去，这两天您就要把报纸什么的都收起来。 估计一听我们这消息撂下。收音机就去了是吧？ 很有可能。 而且呢，就是据说呀，如果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是刷新记录者会获得那个证书，证书还是蛮有意思，挺有纪念意义的、啊、 哦，对，这倒是。 当然了，我们是没什么机会去了啊。但是呢，说到玩具呢，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在童年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都会有一件心仪的玩具。 对，真是 现在的孩子啊，对于玩具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真啊，因为他们可选择性太多了， 玩具太多了， 而且玩的东西也太多了。但是在咱们小时候也还稍好一点点吧，在咱们父辈的小时候，是孩子都好个玩， 对， 那会儿的玩具是什么，他们还有没有留着，有没有记忆深刻特别印象深的一件玩具还留在心怀当中。 那会儿很多时候都是就捡生活中的普通的材料自己做些玩具。 反正我记得我们家留的最老的一个玩具啊，就是一个塑料小猪，塑料的啊，都已经斑驳的都看不出那个脸的样来了， 样 特别小，大概也就一个大拇指这么高吧。 哎呦，那么 一直还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柜子里留着， 嘿， 每每拿起来呢就是特别有感觉。 这倒是。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自己小时候特别心仪的一件玩具，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一根小木棍儿， 都可以。 您对它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快乐啊？好了，我们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完博会感受一下啊。其实老年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现在的孩子们都玩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我跟你说，家里要有孩子，大人一定亲自参与，跟着孩子一起把这些玩具玩一玩。这叫什么你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妈就经常跟着我儿子一起拼乐高，她说既好玩同时动手动脑， 对对对， 还预防那个很多老年性疾病。 没错没错。 好吧，那我们同样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也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助您动手动脑解决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同时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受到哪位帮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也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反馈啊。我们每天呢都反馈一些信息，将我们的正能量实时传递。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 人。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挺多的。 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呀 就喜欢吃完饭以后喝水。这饭后到底能不能喝水啊？饭后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您别咕咚咕咚大瓶子往里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一直有说法，就是所谓说饭后喝水啊，这个把胃酸给稀释了，影响这个消化。但实际上呢，咱们人啊，就是也别太小瞧咱们人自己这个机体的调节功能。你这个如果说补进去水的话呢，人这个胃酸也会相应的跟着多一些，保持它一个正常的能够去进行消化的一个这个酸碱环境。但是就是方明刚才所说的，您别拿着瓶子吨吨吨吨吨的往下愣灌，灌了一大堆，那胃无论是从它本身这分量上来讲，还是说把我们的食物把水排空的这个过程，可能都会因此增大负担。别太大，别过量。吃完饭，尤其您说要吃的太咸了，你不给点水喝，这说不过去。 是，而且看您喝什么，您说您来大缸子茶不合适，您说您弄点冰冰的，还带着冰块的饮料 也不行， 也不合适。来大杯果汁也不太合适，来点那个温的白开水，就跟咱喝小酒似的哈。 对对，少量的一点果汁喝， 这样喝 也没事， 就应该没事啊。反正人体是一个有很大调节功能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于有很多过去的一些说法。 对， 包括就是饭后还有哪些事儿不能干，比如说男士说吃完饭不能解那皮带扣，说解皮带扣就怎么大肚子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我本人的切实经历。 其实我跟那个 聊过是吗？ 对，人家说、 啊、 压根那胃就不在皮带扣那地方，其实那没什么关系。 但是 没有太大关系， 解开以后的确能再多吃两碗。 你要不想肚子大，你就得控制饮食， 是 跟减不减那皮带扣没关系。 这世上有很多事儿啊，就都是我们的一个误解、 啊， 觉得说解开这皮带扣就怎么着了。实际上呢，你解开放松放松没事儿， 嗯， 但你解开像我这么不自觉，再来两碗这就歇了。 重点是什么呀？你肚子大了，然后那个。是吧，身体出现问题的你赖皮带， 这不是那 这太不靠谱了，不厚道。 还有另一个 厚道啊， 背锅背的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 啤酒 啊， 咱们因为老有啤酒肚、 啊、 啤酒 肚。 实际上啤酒再怎么着，水分是它的主要成分，再什么液体面包都是瞎掰，没那么高的热量。但关键是这东西夏天消暑解渴，来完了以后往往能够让人增进食欲。您要光喝啤酒不跟着再把那堆串儿揣进肚子里，其实没事儿。 还有就是你吃也没事儿，你吃完你动换呀。 哎，对对对， 您吃完就往那儿一窝，您甭说解皮带扣了，您解什么也没用啊。所以啊，就是很多事情呢，算是误区哈，不能赖别人，有的时候还真的得赖我们自己个儿啊。饭后还有什么事儿？你饭后第一件事儿干嘛呀？躺床上。 躺就是或者床上或者一个只要能让我放瓶的地方，就撂瓶一会儿啊，然后我会躺在那个地方，用我妈的话说，发出一阵就是 恶魔般的怪声， 哎，惨叫一样的声音。但是呢，我自己实际上在那惨叫的时候是特别舒服的， 哦、 就那一声之后，但是就没事了，好了。 哎呦，不知道大家这个吃完饭以后，通常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哈？有松皮带扣的，有喝水的，有躺床上 惨叫的， 舒坦一下的啊。也有喜欢这个溜达溜达的哈， 哎，饭后百步走、嗯、对， 行吧。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您这吃完饭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让自个儿能够哎舒服舒服啊。这位听众，哎呦喂，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家钥匙卡在大门上拔不出来了、嗯、什么情况下会把钥匙卡在门上啊？ 有时候那个钥匙啊，咱们搁在这个兜里头， 钥匙罢工 窝了，有点弯 哦。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呢，是有人恶作剧往您那个锁眼里头啊 塞东西了， 塞了一些东西，对、 哦，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咱们这个钥匙有些那质量真的特好的那种，你知道，一用好几年呀、啊。但是到了时间以后，它别的没磨损，那个金属自己它到了疲劳的那个极限了， 罢工了吗？ 对，开始发软，就卡在里头、 嗯。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我当时试了几种方法，就都是自己想的，你知道，那会儿没咱帮帮团这么好条件，你知道，小时候我拿那个胶啊抹在这个钥匙的这头，它不是实际上断了吗，卡在里头了、 嗯、 半拉折在外头，半拉在里头，抹在我外头这头上，往里一杵一摁，我想着能把那头粘上再给蹬出来，结果发现把锁彻底给堵死了。最后还是请了那个人家师傅来，实际上是整个把那锁卸了，还是以前平房那种老式的，就是拧在门上的锁、 哦、 现在咱们这种防盗门的这种门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您真的 找专业人士，是吗？ 就 自个儿通常弄不出来啊。 咱们开锁师傅的这个电话都是公安局这块儿备案的、 哦、 人家呢就是甭管是开锁的还是说修锁的这些工具都有。一般来说您说在自己家里头啊，要是能有那种特细的带尖的小镊子， 卡进去，如果能够绷住那个劲儿，您试试看能不能抽出来。但是要是随着使用的时间增加，它以后有时候里头那个特别的涩，你知道、 嗯、 拿钥匙拔原装的都拔不出来，您这拿镊子有时候那劲儿不好吃，吃不住 啊、哦，就怕给它舌里头是吧？ 就是它已经舌里头那种、啊，要光是卡在里头拔不出来的，您先滴点润滑油什么的试试，还是有机会的。 行吧，大家也给出主意啊！您家钥匙有没有卡门上拔不下来的，是怎么处理的啊？反正我过去的那种钥匙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钥匙不都是啊特复杂，特别上面有点儿什么有什么圆圈什么的，那还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其实这个是什么呀，叫做未雨绸缪，或者说您别等它发展到真的卡在里拔不出来，觉得往里插拔有点涩的时候， 赶紧 您就弄点那个铅笔灰，夸吃了石墨，您知道， 嗯， 撒到就越是咱现在那种蛇形那种上的，又是圈又是点那个，其实越省事儿，它能分布的很均匀，密密麻麻的给它码上，然后轻轻的往里一送，因为石墨特别的软，在里面实际上就形成一个润滑，但是刚弄完的那一两天您小心点别穿白裤子。 行了，我懂， 这都是经验，我跟你说真的。 哎，油不合适吧， 油有时候弄完了更 脏，糊的里面， 糊的里面 对，所以这个油不太靠谱， 因为油得分是什么油，正经的润滑油可以、嗯、但有时候咱们有时候老想 着急弄点花生油、 哎、香油花生油那一干了里头粘得更厉害。 好吧，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您是打算出门玩是吗？他说我想尝试着通过一些热门的旅行 APP 查一些旅行的攻略，首先给您点赞啊， 嗯， 尝鲜啊，尝试新鲜的事物。他说但是怎么查呀，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就是他想用这个东西，但是他打开之后他不知道怎么用、嗯、怎么查，就是一打开一大片， 对， 好多。嗯， 查这些攻略当然咱们客观的说有帮助，尤其对于一开始可能经验不够丰富的朋友们来讲，但是呢就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您所说的热门的旅行 APP 现在都已经运行了，在移动互联时代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很多呢它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这个运作在其中，那么有经验的朋友可能能分出来哪些是商业性的推广，换句话说就是广告，哪些是真的前人们总结出来的这些攻略，前人总结的这些攻略又有哪些可能受到了后来广告的影响，往里面添加了一些可能有些美化呀或者说夸张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没有一定的经验，您一开始可能还真的是不太好分辨，所以给您的建议呢，您在看这些攻略的同时，首先说在这些热门的旅行这个APP 里面啊，它会分出来攻略和大家自己写的这些帖子啊，一些文章，这是有不同的区别的，您在这些攻略里面看完了以后，您也看一看其他普通的网友所写的这些回复 评论， 哎，他们自己真实去的这个感受、嗯、就葛优说那句话特好，这跟选饭馆一样，哪家人多我进哪家 啊， 热门的大家都觉得哎评价是不错的，这些您要多方的借鉴，单纯的只看攻略上面写的这些东西有时候容易走偏。 行吧， 任何一家啊都是，我没有特指哪家都是。 其实大鹏说这个话题还是挺有那个发言权的，因为他基本上出去玩都是查这种攻略哈。 嗯，就是我可能不会完全的依赖攻略，就是有一点啊，您没有经验的时候看看这个挺好，但是千万别跟着攻略走，因为那样的结果就是好比说啊，咱们某一个旅行 APP 全国已经有8000万的用户了，每个看完的人好去那玩的时候都走这条路，您就会发现这一趟旅行线上好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咱们华人朋友中国人使这 APP 的到那儿以后，这成了签到地点了。 哦，知道明白，也碰到过 对吧，就我第一次去那个地儿的时候，那是一个正经的非常好的牛排馆，一个西餐厅，等我隔了几年再去的时候，发现那儿怎么做的周围 快成快餐店了，是吧， 而且全是咱们中国的游客就是某一天 APP 可能推荐了它，大家就都去那儿，其实到当地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嗯、您千万别只信这一个。 行吧，就是先尝试一下哈， 对， 先尝试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下帮友， 嗯， 就是他们家宝宝是1岁多的宝宝 啊， 说有枕秃了，怎么防枕秃？ 哦， 啊，我们最老的说法说这枕秃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 缺钙，但其实枕秃还真不是缺钙， 那是缺什么？缺锌。 不见得是缺，有可能是缺、啊、但是不一定是真缺什么，其实引起枕秃的原因特别多， 嗯， 比如说啊，妈妈孕期营养摄入不够，有可能是 枕头太硬，或者是出汗，孩子那个地方痒，都有可能造出心，就是造成这个宝宝的枕秃，所以不一定就一定是缺什么。哦、真的是缺钙的话呢，不叫小儿缺钙，那是一种就是很专业的术语，叫做佝偻病。 对对、 哎嗯，对，就是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那个我们之前来的儿科专家讲过很多次了啊。 严重的缺钙导致的到这种程度的。 对，所以首先呢，您如果宝宝已经有了这个枕秃的话呢，看看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枕头的问题。给孩子选那个透气好的呀，高度适中的呀，比较柔软的枕头，然后让宝宝那个就爱出汗的那个地方、 嗯、 接触头最多的那个地方、 啊、 就别老湿乎乎的，因为他 泡着也不行， 他不会说话，他就会抓、嗯、他用自己的那个方式就来避免这个痒、 哦、 哎，所以他时间长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晒晒太阳，然后屋里这个温度呢适当调节一下， 嗯， 大概我们之前儿科专家讲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不过现在好像孩子出现枕秃的情况不是特别多了，不像以前，因为我们屋里面都有空调，大家也知道， 对对对， 即便有宝宝也是可以开空调的， 是嗯。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手机的问题啊，他说怎么什么关群聊是吗？ 对，关闭群聊、 嗯、 这个朋友昨天就问了这个问题了，没来得及给您回答啊。您所说的这个关闭群聊不退群这个做不到啊，但是您说呢就是您已经把免打扰啊给开开了，我能理解您免打扰开了它就不再叮叮的响了，来了信息呢您听不到，但是呢这有的那个群真是能聊的人特多，那过一会儿打开一看，好家伙，100多条，你这我是追我是不追，这楼我是爬还是不爬， 消息免打扰就可以了哈。 设了免打扰以后，这位朋友肯定是觉得看这堆信息在这儿显示着他也烦，我能不能我在这群里头但平时发的信息我不看，看不着，这个只能凭您的意志，眼不见心不烦，就看那儿显示着有100多条未读信息，您也别读就完了 啊。 想要不退群还不收到这些信息，这个做不到。免打扰已经是咱们现在能给自我保护的最高层级了， 就是他不出那个声了是吧，但是他还显示啊。 对， 然后我通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我就知道大家是在闲聊，没什么正事儿， 就不看， 我连看都不看，就我打开之后直接把它清空。 对 啊，把消息清空，然后你就看不到、 哎、对对对， 看不到那100多条了。 您想，就您所说的啊，关闭群聊不退群，就是这些东西我不让他进来，那跟他进来以后，您直接给他删了，这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吗？ 嗯、 对吧？不会给您添太大麻烦。 行，那我们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说说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好， 先说这位狮子吼朋友啊，网友狮子吼、 啊， 他这大热天的都入伏了啊，想要。闲置的大号的紫铜炭烧涮肉的火锅，但是他没有留电话，看来您心不诚啊。您要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把联系方式给补充一下啊。我们来看其他的。 好，这位朋友啊是想转让一个闲置的90新以上的茶具盖碗，配套的茶叶罐有3个，一共60，东西呢在北三环，联系电话是1581-146-1675 1581-146-1675。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叫做德尔榨汁机，型号是 JC-611-6 90新，联系电话是13071139298 13071139298。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对藤椅带一个原茶几儿，有89成新，300块钱，电话是13718199619 13718199619。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挂钟，是那个康巴斯牌的， 嘿，这名字 耳熟是吗？ 熟，对，挺老的大品牌也是。 哦，那会儿做广告吗？嗯、 做广告，在央视那个就那些黄金时段的，都有时候就康巴斯为您报时，也有过这种。 哦，这个、啊 嗯，对对对， 哦、好吧、 嗯。 现在还有吗？ 没见过。 说我们这字儿大准时，目前还在使用当中呢啊。打算20出手。因为有的老人可能喜欢这样的时间钟、 嗯嗯、 是吧，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这些东西关键是技术的更新啊，使得它价钱降得也特别的便宜。咱们小时候买一个时间钟，那也就是虽然说没那么贵吧，但也算是个得添这个价儿。 嗯， 现在您说这 那些市场什么的摊儿上那种十几块钱可能就能报一个回来，实在是大家也可能这些品牌逐渐的淡漠了。 对，尤其是年轻人，老人可能房间里还愿意挂一个大表看得清楚，年轻人现在根本不挂这个钟表在墙上， 是 或者是那种投影式的打在墙上，打在那个房顶， 还有这样的呢 啊， 打在那， 你居然不知道这个吗？ 夜里睡觉多晃的 啊，晚上可以把它关了呀。 哦， 或者是就直接看手机，连手表都省了。 我倒是有过一个那种激光笔，你知道， 嗯， 上来带个表，然后平时是讲课，老师用那种小点儿的，但是你可以调成，啪一打，就把那时间打在墙上。 就反正类似那种吧， 对对对对对， 就都不需要钟表了，手表都省了，要不然戴个手环，要不然拿手机，还都挺时髦的哈。 嗯。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有一对藤椅。啊， 我说了 啊，说了是吧？ 对。 那下面这好。 好，嗯。 他有两台，他说我们家有两台全自动的麻将机，都新的。都没使过，说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啊，我打算便宜出手，但具体没说报价啊，电话是62257930 62257930。 这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啊，和成都的区别，然后在成都有一这个好，您家一定门庭若市，根本没有机会让您转走。 他们有的时候就摆在那个公园里面是吧，茶楼里面，但是你说不热不热呀，露天的 也没什么事儿干， 因为我去感受过， 嗯， 然后一边打着麻将，嗯，旁边都是各种沏茶的，嗯，然后还有那个掏耳 朵 的 、嗯，对对对， 有点那个地方特色哈， 还是不错的，嗯。 好，哪位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啊，我们再说一下电话，62257930 62257930。你被掏过吗那个耳朵？ 哎呦，我只让大夫掏过，我可从来没在外头做过这个。 我还真尝试过一次， 挺舒服的是吗？ 嗯，你很紧张，因为我不是说为了，就是我是为了感受， 啊， 体验 啊。 哇，那东西好长，就是掏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啊，那个签儿特别长，哎，说不出来的感受，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啊。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卖服装用的那种特价车，就商场里头那种什么特卖区的那种啊，一个推车上的搁点衣服什么的，50块钱，原价是260，东西呢在白纸坊桥北。他说要是离我不远的话我可以帮着送过去，电话呢是13717870205 13717870205。 好，这位听众呢有好多的英语听力的书籍和磁带啊，他写了挺长的， 嗯， 我们简短说啊， step by step， 嗯， 这是 非常好的，我们上学的时候也都用的一套听力教材， 对，这是一部这个系统英语的教材， 嗯， 它会有8册，然后全都有用书啊，教书用书全都有，还有8盘的录音带，不过现在咱们都不用录音带了啊， 对，网上可以下载的。 对，另外呢还有红文口语听力磁带，还有都是教学磁带啊，全新未开封的， 嗯，以前喜欢英语，现在这是学成了 啊，可以转让了。还有这个什么名著啊，呼啸山庄啊，金银岛啊，陆地人这些磁带啊，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嗯，电话是13051969106 13051969106。好，我们这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法院扣的那些车，其实您不妨看一看啊，有的车其实质量挺好的，还没什么太大问题，甚至有一些那种就是， 还挺高档的车， 哎，罚没的那些，或者有些那些什么，犯人、贪污犯什么的，啊，他们自己那里以前中饱私囊买的那些好东西，现在等于这些东西都要收缴，以后拍卖的钱也都是要上交国库的。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您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方式来，早一点拿到这个车牌。但是呢，像您说的，您要不想要，那车您买回来以后，过户手续都办完了，您就送到二手车市场上正常的转手，谁愿要谁要，您自己再买新的也是没问题的。 最逗的是他发的信息发的啊，就跟那个过节挥泪大甩卖似的哈，同志们同志们，特大喜讯，什么什么什么哈， 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吧，一年左右会有这么一次两次的这种拍卖。 好吧，祝您好运气啊。 嗯。 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枕秃的问题啊，说枕秃枕秃嘛就跟枕头有关系，他说很多没有经验的就是带娃的人呢都不知道，就有的时候啊因为孩子小他不会说话，他通常就是脑袋在那个枕头那儿左右摇摆的时候 啊， 就证明那个地方很痒， 哦， 要么是枕头硬，要么是那个地方潮湿他不舒服，说如果能够掌握这个细节的话呢，及时给宝宝更换枕头或者说不让那个地方那么潮， 嗯， 就会避免枕秃， 就等于是老给呕的是吗？ 对，你想那个那么小的宝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嘛， 嗯， 他那个脑袋跟枕头接触的地方呢特别容易出汗，尤其这天儿， 嗯， 然后导致那个头皮发痒，所以他就摇头来蹭这个， 哦， 蹭这个头皮， 老蹭老蹭等于就给蹭回去了， 哎，对对对，哎，所以这个是客观原因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给孩子换换枕头，如果是生理原因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缺钙什么的，那要经过检查才可以确诊。 嗯，哎，那个脑袋后头就是有一块， 哎，你摸我干嘛呀， 有一个特硬的骨头，就那种不圆，这种是怎么到，是真是睡圆的吗？ 就是瓢这儿是吗？ 对，就是老有一个尖儿，那种是怎么弄的？ 你问我，我问谁啊？ 你问你妈。 不是长得这样吗？ 不是吗？ 最硬的这个地方是。 人不是老人都讲究说什么得来回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偏着睡一睡。 是睡是吧？ 对呀，啊。 其实这个就是 有科学依据 的一些说法，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会儿的条件跟现在条件是不一样的。现在光小孩的就是适应不同年龄段几个月孩子的枕头都是不一样的， 哦， 过去咱们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呀，啊， 就那种记忆枕什么的小朋友也可以用， 哎， 是吧， 他有一些说法，而且那个孩子可能营养没有那么好，他有时候出现 归根结底 不光是枕头 还是营养的问题，其实， 哦，所以我们很多观念要更新了，尤其是一些姥姥奶奶什么的，就尤其是育儿方面，为什么老跟这孩子们打架呢，就因为我们这观念没有更新，我们跟上这个最新的科学的观念才可以啊。 对的， 来说到更新啊，有听众问到了手机 NFC， 手机我怎么想起 KFC 来了， 嗨，吃货呀， 手机 NFC 的功能是什么，说有了这个功能是不是就可以绑定公交卡了？ 不是，有这个功能呢只是说您具备了绑定公交卡的硬件设施，能不能真的绑上公交卡还得看您这个手机它所的处的这个品牌啊， 嗯， 是否和公交公司签署了这个合作的协议。现在呢其实呢包括咱们国产的手机像华为啊等等这些可能开通的城市多一些，但也没有说全国所有有公交卡的城市都覆盖了，也没有做到啊。像苹果呢可能现在头一期更少一些，目前应该就是北京和上海吧，还有哪个城市，三个城市，后期还会再陆续的增加，有这么一二十个城市，但是呢不是说有这个就一定能绑您当地的公交卡，但是对咱们北京来讲，现在几个大品牌的手机都是可以支持绑定公交卡的 啊，但是也得是中高端的手机吧， 就是 基本入门级的好像还不行吧， 也有 是吗，嗯， 因为 NFC 本身那个芯片的价钱并不贵，它就是一个进场通讯芯片 啊， 嗯， 其实这挺好的，不光是对于年轻人，就对于老年朋友也挺好的，要出门我们也就带个手机就行了，不用东背个包西个背个包还得惦记着它丢东西什么的， 它现在关键是什么呢，带手机取代现金已经可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来实现了， 嗯， 对吧，现在有了这个 NFC 进场通讯功能，绑定您的银行卡无论是信用卡借记卡还是说像这个公交卡这些东西啊，您甚至可以都不用去打开我们手机的这个界面，说您输个密码按个指纹点开那个 APP 再什么扫码都不用，拿着您的这个手机指纹压在这儿，往那个进场通讯那个小芯片上一靠，两边嘚，只要对上了您这钱就没了，就支付成功了啊。 如果说啊以后就是您家那个公寓的门禁 改成手机输入式的，包括您进门改成这种指纹或者密码式的， 嗯， 出门真的不用带包了，因为你不存在钥匙的问题了呀。 有一些高档小区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呢更进一步，就是连这个 NFC 进场通讯都不用说绑定一个去取代咱们小区的门禁卡， 还可以远程的遥控是吧？ 也别太远程，你人没到家你开门干嘛？ 那比如说就是你妈去你们家， 哎，没拿钥匙， 对， 可以 没拿钥匙， 对， 是吧？你就给他开门了， 对， 啊， 自己本人去呢，你的手机只要把蓝牙功能打开， 他自己就开了。 走到门前，你离门前5米，门开了，你走过去5米不两秒钟吗？正好过去拉门，别人看着就觉得跟魔法一样神奇。 哎呀，现在都听着挺好，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就你忘身了，想想啊， 挺害怕的。 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动手了， 人越来越懒， 咱干嘛去啊？好吧，但是。高科技确实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也要跟上这个潮流啊，至少了解的这些新的知识吧。行，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一台微波炉，没有任何的要求，能用就行，我估计是啊。15901053191 15901053191。 微波炉现在拿什么能取代它？ 还真没有完全能取代的，它这么方便，那么短的时间内，当然 实用性很强啊。 对，当然新的，咱们现在有这种不用微波的光波炉，加热速度慢一些，但是更均匀，然后呢也不会烫着什么的。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老式的缝纫机，也是能用就行，最好是飞人和蝴蝶牌的，电话是13661163983 13661163983。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立式的电风扇，8-9成新就可以，还有7-8个11瓦的节能灯泡，谁家有富裕闲置没用的啊， 哦，嗯， 我想求购几个，电话是17800155889 17800155889。 这位朋友求购的这东西啊，这估计是被咱们刚才的那个话题给招出来的，咱们不是今儿说到儿时的玩具记忆深刻的吗，嗯，哎，问问团友们哪有卖小时候我们玩的那种能拍的小皮球，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是吗？ 对，2856、啊，2857。 哎，现在小孩，哦，现在小孩不怎么拍皮球了。 对，你知道他说那小皮球是多大的那种吧？什么样的， 大概知道， 嗯， 对， 不是篮球排球那么大个儿， 那个拍不动的， 对， 小孩拍不动的， 没那么大劲儿，嗯， 小皮球那可能就是那种什么小饰品的那种市场里面应该 是 有， 我估计也是， 玩具柜台现在你找不到了，全部是那种什么拼插玩具啊，益智玩具了，基本都是那种，或者芭比娃娃什么的。 有的市场里面专门卖这种文体用品的，我觉得你看他要是有什么跳绳啊， 那也是专用球 件儿什么的， 对，就是篮球足球排球都很高级还挺贵。 没有咱们小时候那种，其实那种小时候那种球你知道有一最大特点，它弹性并没有那么好，嗯，所以反而能够让小朋友玩的时候更安全，不至于因为劲儿 跑不了别处去， 对，而且他不至于啪弹回来伤着人。 行吧， 把电话说一下吧，13691154509 13691154509。哪位有 球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我儿时最心仪的玩具就是俩球，一个是我踢的皮球，你看都是皮球，都不说 足球， 足球没有专业的足球， 没有 踢的皮球，还有弹的玻璃球。 哦，弹球，嗯， 对，这位是怎么说的？说你们这话题呢，又把我拉回到儿时的记忆了。说那个时候啊，谁要有一副洋拐， 哎， 那在洋拐是什么 啊？你没玩过呀？ 我没有，我不会。 这 是扔一个球那个吗？ 是真的羊身上的骨头。 哦， 嗯，就是在家里头吃完肉以后啊，把那个骨头取下来，就是关节那个位置上那么一个，就这么点一小块的那么一个小骨头，怎么玩规则我不会了，但是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过怎么玩，那， 嗯， 我是没学会，我那会儿就属于 好像女孩玩的多吧，我看院里的大姐姐们好像玩过， 是吗？玩过呀， 就扔一个球，然后怎么拿手一葫芦，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 好吧。咱就不说了啊，咱跟人家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嗯， 说那个时候如果谁有这么一副洋拐，在同伴当中啊，就特别让人羡慕，幸福感十足。 啊， 为了玩那扔包，还专门学会了蹬缝纫机。 你看看 这些记忆啊，真是牢牢的记住了。 为了玩扔包学会蹬缝纫机， 老得砸那包，特别爱丢，或者被小朋友就要走了。 过去一般都听到的是因为谈恋爱为了给男朋友缝个什么围脖学会了织毛线、 那会儿咱们有那个手工课还缝包呢，现在小孩也没这课了。还有听众是这个70后80后的，他说我那玩具啊就是那铁皮发条小青蛙，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呢， 有， 但是后来买的， 我们家那个 怀旧买的这么一个， 我们家那不是青蛙，就结构都一样，铁皮发条，然后拧起来以后会蹦，但我们家那是一只鹦鹉。 哦，小青蛙其实给人印象 青蛙更多， 到现在还有，因为它是很怀旧的东西。 对， 它有的时候上了发条都跳不起来，所以对于到现在我还留着呢。这位听众说，我们80后70后这两代人呐，没有什么变形金刚，也没有芭比娃娃，我们那会儿就玩打弹珠、跳皮筋儿，收集小浣熊里面那卡片儿。 对， 好吧。 小浣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别的牌子方便面，还有薯片里头都有那种小东西。 什么《三国演义》的、《红楼梦》的，是吧？都有。 你那是洋画的吧？ 不是，就是那种小卡片，然后印的还不清楚，那脸都是模糊的，是吧？但是都如获至宝，是吧？ 是， 好吧，这些话题说起来真的是可以一天一夜都聊不完。 那可以找一天什么需要怀旧的日子专门聊一期。 我们这儿天天都怀旧。 不转让了，专门聊天那天。 好吧，那为此我们一起送上一首歌曲吧。 啊， 再见了小时候。 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头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风一盘过关，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喜欢的女孩，喜欢的女孩，她从来不爱我，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温柔。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风在朗诵下课的钟，时光静静的 这歌的歌名和副歌部分唱的那句再见了小时候，莫名的还会有一点点伤感，有没有？ 是吗？ 嘿，什么意思？ 我还真没觉得。 哎呀，好吧，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就过去了呗。 是这样，其实再见了小时候年龄可以再见 啊，但是这个心态不见得就一定得再见。 我没再见，我今儿还跟孩子似的呢。 对呀，就是大家要保持这个童心。为什么保有童心呢？因为小孩都是充满好奇的，如果你始终保有童心的话，你就不会被时代所脱节，你就老会好奇新鲜的事物。所以大家虽然年纪哈都不再是小时候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要永远保持青春年少般的涌动啊。 嗯， 当然不能冲动啊。好，这位听众告诉了你一下，就是你刚才摸我这个地方硬硬的 啊， 他 不是摸我，我没有，他就是摸了一下。 说的就是你这儿 啊，这是什么呀？ 反骨，人家这位朋友说了，三国里那魏延不就是吗？诸葛亮一摸有这个，不要这，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为了投奔刘备，把自己的这个上司太守给杀了嘛。 我只想听你隐身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就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不定哪天你就背叛我们的节目组。 这是误区啊，这是误区啊。好吧，这位听众说，昨天听你们俩，你跟季彤录制节目，说挺难得的， 啊、 让你们说段相声，你们说了吗？ 没说， 不靠谱。不仗义啊，下回说一回啊。 我们不会。 还有听众问，今儿是头伏吗？您有点着急了、啊、 着急了。嗯，查了查，7月17号，得到下周的，今儿是13号，4、5、6、7，下周二。 对，2018年的头伏就是初伏嘛，是7月17到7月26号，一共10天的时间。中伏呢是7月27号到8月15，20天。末伏呢是8月16号到8月25号，是10天的时间、嗯、啊。所以我就在琢磨，这位听众问你啊，就另外一个听众问你说，想问问大鹏今儿该吃什么？ 嗯，他问的是，他说考考老南城的大鹏今天该吃什么？嗯，我真不是南城人， 哎，甭管你是哪城的吧，对吧？今儿什么日子呀？ 所以我对呀、 啊， 我也不知道。你要头伏，我知道今儿吃饺子，但是不管是不是头伏，每周五咱们食堂都吃饺子，这我知道。 头伏就得吃饺子是吗？偏不吃。 就是啊，但你要，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这位朋友对我本身有更深的了解啊？今儿的日子相对我自己本人来讲，我可能会选择吃素。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是我偶像去世的日子。 你偶像去世的日子你还笑啊？ 那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说他的作品永远留在人间，给我们人类的艺术创造了那么多的宝库。 节哀。好，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刚才看到有两位听众发信息说，怎么没有念到我们的信息啊？我刚查了一下啊，就是没有发现您发来的其他信息，除了这条之外。 哦、嗯。 还有呢，就是因为每天的信息量特别大，我们不可能每一条都念到。 对， 比如说刷屏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啊，这个也请大家见谅啊。好，我们最后把这些转让的信息再说一下吧。 好， 嗯，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啊家里的4把全新的长瓣折叠伞，我用不了那么多，每把20块钱，因为特长还能当拐杖使。联系电话是13681476012 13681476012。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大的花盆，直径呢是就那口的直径啊是45厘米，高是25厘米，就是最普通的瓦的。 嗯 啊，养花瓦盆是最好的哈。 嗯， 转让价格呢就15块钱，电话是13439872052 13439872052。哎，就过去吧，就是有钱人家啊，他们养花特别那个矫情，就是养花的时候 用就是普通的瓦盆，因为它透气 啊。 然后等那个花含苞欲放的时候呢，它要专门放在一个特别好看的瓷盆里面、 哦、 去赏花 啊。 那个瓷盆底下还得弄一托，就要那劲儿。其实如果你专门用瓷盆养花是养不活的，是养不好的、 啊、就只是最后看花这两天搁过来、 哎、讲究就是赏和养，就跟喝和品是两码事一样，就是生活的这个、 嗯 品质哈，其实也不能叫矫情哈，要的就是这个味道。 对对对，他自己能找到乐趣就可以。 行，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落地扇啊，这你说过了。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单人的毛巾被，全新的，40块钱，电话是1780018962917800189629。 最后一条啊，这位听众呢有好多本儿，说收拾屋子呀，好多本儿都是全新的。 嗯， 个别呢就用过几篇，说我也没用了，说谁需要的话呢，转让给您。这新的本儿呢，1本4块钱，用过的话呢，如果您不嫌弃啊，您就